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蓉蓉，你那九彩神女的传承可一定要进行啊。 什么？小欧，你别这样，我说了我不会离开你的。 就是因为不离开我，你才要传承那九彩神女的神位啊。哦，小三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吧，刚才我先你一步也被一个神找上门来了，他叫食神。 什么？ 不是我不说啊，是你太着急了还没给我机会说啊。小奥是第一个成为封号斗罗的食物系魂师，得到了神界中的食神青睐。我刚才不是问过你吗，你确定今后不接受九彩神女的传承？ 你们坏死了。 宁荣荣直到此刻才醒悟过来，难怪唐三会让他的话被奥斯卡听到，还把奥斯卡叫了出来，自己实在是关心则乱。先前宁荣荣和唐三说的话，本来奥斯卡应该是听不全的，那时候他还在上山的路上，但唐三却通过神念将宁荣荣的声音传到他耳中。为了他，宁荣荣甚至愿意放弃成神，奥斯卡又怎能不激动呢？在他内心中以往存在的那一丝隔阂，此时此刻早已荡然无存，对荣荣只有无尽的爱意。 荣荣，我爱你。 宁荣荣呆了一下，猛地投入奥斯卡的怀中放声大哭。朱竹清此时也已换好了衣服来到唐三身边。 三哥，你们真是太坏了，这样算计蓉蓉。 这可不关我的事，是小奥造成的。他要是一出现就告诉蓉蓉，他也得到了食神的青睐，自然就不会被蓉蓉误会了呀。他们自己的事儿，就让他们解决吧。 真要恭喜他们同时得到了神的青睐，这可比你进行海神考核还要幸运啊。 这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呀。你也知道，不论是蓉蓉的九宝琉璃塔，还是小奥的食物系武魂，能够修炼到封号斗罗那是何等艰难。在大陆上神留下的遗迹应该不少，现在大家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了，我们又都还年轻，等到战争结束，我们毁灭了武魂帝国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在游山玩水中修炼，一边寻觅其他神奇的踪迹。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史莱克七怪在神界也一样能够聚齐的。 正说着，突然一声嘹亮的凤鸣冲天而起，炽热的温度布满了整个海神山山顶，那围绕着马红郡的雾气瞬间变成了赤红色，紧接着一头巨大的火凤凰腾空而起，在空中化为一道赤金色的光带，光带最前端长达十米的凤凰双翼展开，一共九个凤首顾盼生姿，它所散发的火焰能量令整个天空都渲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 胖子也成功了。 马红俊身上的最后一个魂环同样是红色的，在他那一身凤凰火焰的照耀下并不十分明显，但从他身上爆发的能量来看，唐三能够感觉出马红俊此时的实力已经极其强悍，尤其是凤凰火焰的爆发力，恐怕就算是遇到95级魂师也有一拼之力。不过事实也证明了，好运不可能永远眷顾史莱克七怪。完成封号斗罗进阶的胖子并没有得到神的垂青，他展开双翼足足在空中盘旋了三周才落了下来，身体在半空中火焰收敛，重新幻化为人形，身上的污渍已经被那炽热的凤凰火焰完全清除了。落地之前，马红俊取出一道长袍罩在自己身上，眉宇间神采飞扬，毫不掩饰自己内心中的得意。 哈哈，93级， 蓉蓉竹青，哥哥93级了，厉害吧？凤凰斗罗将士，嘿嘿嘿。 93级怎么了？亏你还是强攻系魂师，还拥有顶级武魂火凤凰呢，魂力还没我高，你也好意思说？我都94级了。 不要打击我好不好？你那可是天下第一辅助系武魂，而且本身的基础也比我好，你魂力可是一直都比我高的。看样子 你们都成了吧？以后请叫我凤凰斗罗，谢谢。诶，戴老大怎么还没完事？ 放心吧，戴老大不会有事的，他也快吸收完成了，他的身体素质比你们要强一些，吸收神赐魂环时所能承受的极限也比你们高上几分，所以他吸收的时间也会相应的变长。说实话，我真的很期待戴老大和竹青在封号斗罗级别下施展的幽冥白虎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当初啊，菊斗罗和鬼斗罗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能够将大明二明这两位森林之王限制住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武魂融合技契合度并不是很高，慕白和竹青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他们，契合度更是高得多。竹青，你们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恐怕神级强者也会无可奈何吧？ 短时间或许可以吧，不过没试过，谁也不知道会达到什么程度。 就在众人说话之时，戴沐白身体周围的雾气轰的一声骤然爆开，澎湃的雾气飘散在他背后，在众人的注视下，眼看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白虎虚像。戴沐白猛地睁开双眼，两道冷电划破空气，目光所过之处，空气中竟然发出了一连串的雷电爆鸣之声。戴沐白并未做事，他背后那巨大白虎却仰天长啸，那完全由能量爆发出的气浪在海神山山顶之上带起了一阵强烈的飓风席卷而上。云从龙，风从虎，戴沐白的白虎武魂在这一刻终于大成。戴沐白双肩一抖，宛如神龙斗甲一般猛地跳了起来，身上一层血污竟然被他直接震离体面，没有一丝污渍残留。那来自白虎的王者霸气骤然释放，强大的气流在他身体周围爆发出一连串的呜呜声，骨骼爆发出了一连串爆鸣。戴沐白用力地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全身上下无处不充满了强横的力量感，九圈魂环逐一出现，从脚底下攀升而起。那最后的血色魂环颜色上要比其他人更加深邃几分，隐隐已经与唐三当初的十万年魂环差不多了，只有唐三能够看得出，这样境界的十万年魂环至少也相当于当初大明和二明献祭给他的魂环级别。最令唐三惊讶的不是戴沐白强攻系封号斗罗的实力提升，而是他的精神力。在戴沐白先前眸光闪烁的时候，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的精神力已经提升到了一个相当强悍的高度，虽然还无法和自己当初的浩瀚境界相比，但他那霸气十足的精神波动配合着那一双邪眸却是另辟蹊径。 95级，戴老大恭喜了。 没错，就是95级，真没想到竟然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实力飞跃的感觉真是太棒了。这下就算面对那些武魂帝国的供奉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们有6个供奉，我们除了小三也正好是6个人，回头就可以好好和他们较量一番，让武魂帝国知道我们的厉害了。 众人纷纷点头，戴沐白的话绝非夸大，尽管武魂帝国的供奉们都是95级以上的实力，但真正最强的只有那金鳄斗罗一个，到了97级。但不要忘记，除了唐三之外的史莱克六怪中，不只有戴沐白这样95级的实力，以及他和朱竹清这封号斗罗级别的武魂融合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有奥斯卡和宁荣荣的双重增幅，尤其是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的九宝琉璃塔，几乎在瞬间就能将众人的实力都提升到95级以上。与武魂帝国六大供奉正面硬拼，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小三，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收拾那个天使之神？你现在的实力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我已经去过了，小五和我一起去的。千仞雪，不敌而退。 你去过了？ 小三，你是怕我们担心，所以趁着我们吸收魂环的功夫，接受了千仞雪的挑战？你， 也不是怕大家担心，这不是能充分利用时间吗？如果不是小五执意要去，我也不会带他去的。我还未成神之前，千仞雪都拿我没办法，更何况我现在已经进入神级了呢。不过他在神级技能的领悟上进步很大，只是因为先天原因，身体本身的素质以及神念都不及我，这才被我击退。我估计他已经前往嘉陵关了，等小五吸收完魂环，我们也尽快赶过去与大军会合，一战胜之。 配合天斗星罗两大帝国，我们定能将武魂帝国彻底毁灭，让武魂殿这个组织永不存在。那时候我们也就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了，可以去追寻自己喜欢的一切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